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桦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雷佳演唱的《别来无恙》，这首歌也是热播电视剧《橙红年代》的插曲，以马思纯饰演的女主角胡蓉的情感为主题打造的一首爱情颂歌。很多影视剧都会搭配量身定做的歌曲来点明主题，烘托剧情，比方说张杰的《星光》，当然也会有一些影视剧集会采用一些翻唱歌曲，用经典老歌的这种认同感来带动关注度。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分享一些这样的影视翻唱歌。首先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，2016年苏运莹为电影《致青春》《原来你还在这里》演唱的宣传曲，这首翻唱自刘若英的《后来》。 史，谁人定我去环流，定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。论据天几高，心中只比天更高，自信打不死的身体活到老。我有我心底故事，亲手写上每段得失落与悲梦意。纵有创伤不退避，梦想有 的一部电影，缝纫机乐队请来了摇滚半壁江山来出演，在影片的结尾百人大阵仗一起高歌的桥段更是将影片带上高潮。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缝纫机乐队翻唱 Beyond 经典，并且和原版做了一个 remix 版本的不再犹豫。今年对叮当来说，升级自己的音乐技能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当然就是独挑大梁主演音乐剧《搭错车》了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出道11年、唱过很多影视歌曲的叮当，为自己主演音乐剧演唱的这首主题曲，翻唱自苏芮的经典歌曲《一样的月光》。 熟悉，人傻的勇气。

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叫人无奈。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爱。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 这首黄仲坤首唱的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被无数次的翻唱，迪克牛仔唱出了最高知名度的翻唱版。2015年，张靓颖、韩庚所演唱的版本作为电影《万物生长》的片尾曲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全新的翻唱版，摩登兄弟乐队主唱刘宇宁带来，作为正在上映的电影《江湖儿女》的推广曲。经典老歌词曲俱佳，又有日积月累的口碑认同感，而有些翻唱出于演唱者的身份，有时候则会带来更多的惊喜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16年邓超为自己主演的电影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演唱的宣传曲，这是翻唱自莫文蔚的《电台情歌》，而他在电影当中饰演的正是一名电台 DJ。 天上月亮，电源关掉，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。关于爱情，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又不切可靠。你和我看着霓虹，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有种不真实味道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住我的

而我不再为你故作沉默。 Can be controlled. Prepare for the worst. 如果潮水退去后，你是否还爱我？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? 你好，我是耿化，张杰为电视剧《橙红年代》演唱的插曲《星光》。星光呢，就是心中的光辉，那既可以理解是美好的恋人，也可以是明天的希望。这首歌曲也是用对男主角刘子光爱情心路的描述，延伸出了当代青年的热血和柔情。好，听完首播歌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一些影视翻唱歌曲。2014年上映的公益电影《有一天》，集合了9个关于弱势儿童真挚感人的小故事。斯琴高娃、徐帆、周迅、安以轩、韩庚、袁姗姗等12位演员全部零片酬参演。周迅翻唱了田馥甄、林宥嘉的这首《给小孩》，作为影片的主题曲，这首歌点中主题。这部电影就是大家为这些孩子所做的一件事。我们就来听周迅演唱的这首《给小孩》。 也许会是护士，洁白而温暖，也许是哲学家，启迪黑暗。那张小小脸庞，我们都该仰望，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光，给小孩做梦的床，给小孩远眺的窗，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。小小手掌都该放进希望，每一个小孩都是小太阳。 给小孩拥抱和糖，给小孩玩和柔软，等他们变成大人，不觉得缺憾。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天堂。 公益电影《有一天》的主题曲，周迅翻唱田馥甄、林宥嘉的这首《给小孩》。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是有关陈奕迅的影视翻唱歌曲。接下来这首《十年》呢，是很多人都喜欢唱的一首歌，在2015年就有两次被用在了影视剧当中，一次是赵丽颖为电影《我们的十年》演唱的宣传曲，另外一次就是被王啸坤所翻唱，作为电视剧《最佳前男友》的插曲。我们就来听王啸坤这个版本的《十年》。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间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间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 才能永久。可能是你感觉出了错，或许是我要的太多，是否每个人都会想我，害怕相见的人已走了，也许从未曾出现过，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。 两首歌曲，一首是翻唱自陈奕迅的《十年》，一首是陈奕迅翻唱别人的歌。这是2010年电影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主题曲 Eason 翻唱陈明的《等你爱我》。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影视歌曲当中的翻唱歌曲，接下来听到的是汤唯为自己主演的电影《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》演唱的主题曲。这首歌翻唱自中岛美嘉的《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》。这首歌曲的 AB 段有着构思巧妙的高低搭配结构，旋律走向也是不寻常，所以如果你试唱之后会发现其实找到调都不太容易，所以汤唯挑战这首歌还是很厉害的。我们就听听看这样一首《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》。 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，在听到还有爱名的时候，浮沉在浪花之间，无边无际的漂流，请把我不堪的时光带走。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，看到鲜花盛开的时候，裹着斑驳的春。 纸张，能否化作尘埃，就此不问缘由。旧单车渐渐伸手，青黑灯塔被废弃的港口，一个人站在清冷的街头，想出发却不知往哪走。昨天的影子依旧在今天残留，现在不改变就别想失望以后。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。 许多年过去，终于实现了梦，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？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